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《暗界绅士》，作者火红森林，演播耗子。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。第114章，再会无常。你体内的秘密。饕餮扫了眼江瑶那带着紧张又一本正经的神情，沉吟了片刻后忽然笑了。你指的是你体内蚩尤魂魄的事儿吧？我早就知道了。你竟然早就知道我体内有蚩尤魂？听到饕餮如此直截了当地摊了牌，江瑶原本预演的台词顿时乱了套。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 什么时候嘛？应该是第一次给你助灵的时候吧。饕餮耸耸肩说道，既然灌注了妖力到你身体里，你体内什么情况我自然就察觉了。 难怪那次黑白无常来勾我魂时，你好像对我身体的异变完全不惊讶。 江瑶回想着当时饕餮的反应与所说的话，心中对自己的后知后觉暗自懊恼。 既然你一开始就知道，那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 我要怎么告诉你啊？直接说你体内藏着魔王蚩尤的一缕魂魄，当时的你会信？饕餮好笑似的看着江瑶，像是对方提了个愚蠢的问题似的。而且啊，我不说也是为了你好，要是你体内有蚩尤魂的事儿被灵玉台知道的话，你应该能想象你会面临什么处境。江瑶语塞，他很清楚以灵玉台的立场和手段，一旦自己体内有蚩尤魂的事儿暴露，那么自己恐怕再也无法重获自由，甚至连小命能否保住都是个问题。毕竟当初将蚩尤魂魄四分五裂的可正是他们。想到这里，他便不由一身冷汗。 蚩尤之魂吗？恐怕我当年能从必死的天命中逃脱，就是多亏了这枚蚩尤主魂胎光。但这究竟是福是祸呢？ 江瑶想着，再次下意识地拂过锁骨上的那道黑色刻印。自从10年前的那一天起，你的命数便已和我融为一体，可以说你就是我，我就是你。江瑶的脑海中响起了当时幻境中那名少年的话语，零碎记忆碎片随着第三枚蚩尤魂魄的归位一幕幕涌现在他的脑海。 还给我，把爸爸还给我！砰的一声， 他想起了当年那颗在狂风中突然爆发红光的千年梧桐，想起了当初那道在悲痛与绝望中附着在他身上的赤红妖力，以及他在妖力失控之下射向那神秘黑影的那一枪。这也阴差阳错地导致他手上留下了硝烟反应，并被作为了后来定罪的证据。虽然事件当时的大部分记忆依然模糊不清，江瑶还无法拼凑出10年前那场事件的原貌，但根据那名少年的说法，似乎只有拼凑其蚩尤的其他魂魄才能帮助他恢复当年完整的记忆。想起那名害死自己父亲凶手的真面目， 但若真的让蚩尤魂恢复完整，那到时候的我自己甚至整个世界又会面临着什么呢？ 江瑶踌躇着，脸色一时阴晴不定。而此时远处的喧嚣再次将他拉回现实，他连忙抬起头，视野中隐隐约约出现了一大片鬼兵的黑影。 正朝着两人的方向迅速逼近。 哼，这么快就来了吗？石油魂的事先放一边吧。 我刚才的另一个问题你还没回答我，关于幽冥禁地的生死簿，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？ 江瑶问。 这个嘛，谁知道呢？饕餮呵呵一笑，完全没有要回答的意思。 我这次之所以被地府追捕，罪名便是篡改生死簿。虽然我知道这估计和我当年被蚩尤魂附身有关，但这件事多多少少还是有点蹊跷。如果能知道更多的情报，或许能找到一线转机也说不定。 江瑶焦急地说道。话是这么说，但你干嘛要问我呢？我又不是地府的人。饕餮的话语依然冷淡。 我只是觉得你总比我知道的多吧。 江瑶把心一横，决定不再被饕餮忽悠过去。 我听说在一个多世纪前你曾来过幽冥界，那个时候 如果你真想要知道关于生死簿的事儿，该问的不是我。饕餮突然开口打断了江瑶的话，只见他抬起头注视着前方引领着鬼兵队伍的那两道黑白魅影，先前还挂在嘴角的笑意渐渐消隐了下去。 看嘛，他们来了。 轰隆隆，阴森的鬼兵浩浩荡荡的从四面八方涌来，在思幽战败的当下，残留的寨城卫队和古雕的抵抗在阎王大军面前显得如此溃不成军。这片千年来游离于地府掌握的九泉寨城终于在这一刻彻底沦陷。 只剩你们两个了吗？ 一个沉稳的声音从前方响起，只见黑白无常平静地审视着面前的饕餮与江瑶，随即又瞥了眼天空中逐渐消失的金色雷电，脸上依然挂着那一贯的冷漠神情。 还以为你们两个会和三族一起走，没想到竟然还特意留下来等死。 黑无常冷哼一声，手中的锁链在波动的法力波动中发出冰冷的脆响。 投降吧，你们已经无路可逃了。 哼，逃是没想逃，但等死可就未必了。 饕餮冷笑着，视线直接越过黑白无常，投向了前方已被鬼兵控制的司幽，以及司幽旁边那只抱着招魂幡眼神躲躲闪闪的蛙面，嘴角微微一勾。 打完之后才姗姗来迟，坐享其成，你们地府的算盘打得还真是精呢。当初你们故意放任江瑶进城接触司幽，恐怕也是阎王计划的一部分吧。 阎王大人的想法岂是你这家伙能随意揣测的？ 黑无常怒斥道。 我劝你还是乖乖把这活死人交出来，你以为现在的你还能像一个多世纪前一样在幽冥界肆意大闹吗？ 哼，那要试一下吗？ 饕餮挑衅似的看了一眼黑白无常，笑道。话说在前头，你们这帮鬼兵倒不够我填肚子的。 无用的斗嘴还是免吧，你我应该都清楚，如今这种情况下他根本无法离开幽冥界，活死人迟早会变成真正的死人。 白无常再次开了口。你如此执着于他，难不成你对当年的企图还没死心吗？ 当年的企图？ 听见白无常貌似话里有话，江瑶下意识地看了眼身边的饕餮，却发现对方脸色未动，只是眼眸中的温度似乎又冷了几分。 不论你打算通过什么样的方式，不能入轮回的你 是根本不可能达成目的的，死心吧。 黑无常冷声说着，盘旋的锁链开始向两人慢慢逼近。 我就算真打算做什么， 也轮不到你们，说三道四。 饕餮的眼中泛着寒光，抬脚走上前，将江瑶护在了身后。 你们没这个资格。那我有资格吗？ 轻柔冷静的女声悠悠回荡在两人后方。只见一名头戴恶鬼面具的华服少女不知何时出现在了江瑶身后，正坐在高耸的楼宇残顶之上，平静地俯视着两人。 你是？ 一见到这名突然出现的神秘人物，江瑶的心猛地咯噔了一下，一股摄人心魄的威压瞬间剥夺了他所有的反应。紧接着一道半透明的结界便拔地而起，瞬间将他与饕餮隔了开来。 江瑶， 饕餮脸色一变，转身挥手抓向结界。然而就在结界破碎的那一瞬间，江瑶的身影竟也如青烟一般随着残顶上的少女一起消失不见。扑通一声，一记沉闷的声音回荡在幽静的空间之中。江瑶捂着摔疼的屁股，呲牙咧嘴地从地上爬起，然而一睁眼却发现眼前竟然早已不是先前的皇城残垣，而是一片断裂的悬崖。随着一抹幽蓝光芒的指引，他看到了一片宏伟而广袤的峡谷裂缝，以及漂浮在裂缝四周的那些巨型石碑。 这是什么？ 江瑶被眼前的奇异景象惊得张口结舌，他目不转睛地盯着石碑上镌刻的那些密密麻麻的金色符文，一种静默而肃穆的感觉从心底油然而生。然而他很快又注意到那些符文似乎有个别竟然渐渐消隐了下去，而随着那些符文的消隐，整片幽蓝的空间顿时罩上了一层鲜血般的赤红，阵阵涟漪从眼前波荡而起，开始从江瑶眼前缓缓退去。 这是怎么回事？这到底是哪儿？ 江瑶震惊不已。而在此时，一个轻柔而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少女声音突然从她身后响起。 这是我制造的幻境，而你所看到的则是生死簿的投影。 什么？ 江瑶猛地转过身，果然看到了先前那名戴着恶鬼面具的华服少女正站在她身后，狰狞的面具正对着江瑶，令后者心中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被震慑的惊惧之感。 你是谁？ 江瑶强压下心中的不安，警惕地注视着眼前的少女，小心地开了口： 吾乃阎王，也是五名黑白无常将你带入幽冥。少女平静地说着，轻轻摘下面具，银白的长发在微风中轻轻飘扬，紫色的瞳孔中倒映着江瑶惊讶的脸庞，只是面具后的这张精致的脸上并没有半分表情，有如人偶般充斥着平静与漠然。 终于亲眼见到你了，擅自篡改生死簿的活死人江瑶。